这是结尾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中国，北京，2007年8月。《论语》，香党，第十，第一章：孔子于香党，循循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庙朝廷，辨辨然，为景耳。第二章：朝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隐隐如也。君在，促及如也，与与如也。第三章：君召使宾，色薄如也，足洁如也。衣所与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后，参如也。趋进，亦如也。宾退，必复命。曰：宾不顾矣。第四章：入宫门，居功如也，如不容，立不中门，行不履玉，过位色薄如也，足洁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设资升堂，居功如也，平气似不息者。出将一等，逞颜色，夷夷如也。莫皆趋进，亦如也。复其位，促及如也。第五章：执圭，居功如也，如不生，上如衣，下如兽，薄如战色，足素素如有旬，祥礼有容色，斯地鱼鱼如也。第六章：君子不以甘邹事，孔子不以为谢服，当属枕痴戏，必表而出之。资衣高裘，素衣泥裘，黄衣狐裘，谢裘长短又媚，必有寝衣，常一身有伴，胡号之后居。去丧无所不佩，非为商必杀之。高裘悬冠不以吊，及月必朝服而朝。第七章：斋必有名衣布，斋必辨食，居必迁坐。第八章：食不厌精，愧不厌细，食易而爱，与馁而肉败，不食色恶，不食臭恶，不食湿刃，不食不食，不食歌不正，不食不得其将，不食肉虽多，不使胜食细，唯酒无量，不及乱孤酒，是腐不食，不彻僵食，不多食。祭于公不素肉，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不食之矣。食不语，寝不言，虽蔬食菜羹瓜蓟，必斋如也。第九章：席不正，不坐。第十章：乡人饮酒，帐者出，斯出矣。乡人挪，朝服而立于坐阶。第十一章：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馈药，拜而受之，曰：秋未达，不敢尝。第十二章：就坟，子退朝，曰：伤人乎？不问马。第十三章：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；君赐兴，必熟而见之；君赐生，必触之。事食于君，君祭先饭，即君视之，东守加朝服脱身， 君命昭，不似驾行矣。第十四章，入大庙，每事问。第十五章，朋友死，无所归，曰：与我殡。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第十六章，寝不施，居不容，见资摧者，虽瑕必变，见绵者与骨者，虽泄必以貌，胸腹者视之，视腹板者，有胜传必变色而作，迅雷锋裂必变。第十七章，生车必正立，直随车中，不内固，不及言，不亲止。第十八章，色思举矣，祥而后吉，曰：山梁辞志志，实哉实哉，子路拱之，三秀而坐。论语乡党第十完。